8833。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。FM 100.6 FM 100.6京津冀之声。一本书，一段情，一个声音，一种印象。 FM 100.6京津冀之声，每天13:30、19:00，广播书场。 揭秘中国隐蔽战线的深层内幕，讲述无名英雄的潜伏传奇。中国秘密战正在播出。 战争时期最神奇的要数军队了，组织严密，供应也相对充足，最为麻烦的就是家属，女人孩子一大堆，到哪儿都是个累赘。延安大撤退本来是项巨大的系统工程，但各个单位之间的干部素质不同，准备不同，也就出现了七七八八的凌乱的现象。这一边井然有序，那一边却慌忙混乱。在战前，延安已经遇见了国民党必败。3月5号，边保副处长李启明就带人南下，准备随军作战。赵苍弼则派出了3个工作组，准备在敌人进战后潜伏力量。4月5号，周兴在杨家沟土改工作团与赵苍弼的瓦窑铺工作进行会合。4月7号，边保总处机关编为第7大队，1中队队长苏振云，副队长张继祖，2中队队长王平，副队长马夫，3中队队长苏明德，副队长王宝贤。保卫团总结战争开始以来的工作，这个期间虽然圆满地完成了护送边区政府的任务，但也是有38名逃兵。8月初，边保总处转移到绥德30里铺，中旬渡过了黄河。连续转移，持续作战，狱中关押的犯人们就成了难题了。边保的甄别工作已经早已基本完成，绝大多数的干部都分配到了工作，只剩下40多人还归后归3科预审科管理，其中的多数是政治犯，有几个白俄，有崂山袭击周恩来的土匪骨干，有同国民党特务来往的商人，还有个别的干部明知没有问题，但是上面还没有叫释放。剩下的这些人情况比较复杂，预审科科长杨岗派梁继押送，走了2-3个礼拜才到真武洞找到了边保的后方机关。行军途中，保安团6连的战士还要给犯人抬担架、背包袱、烧水做饭，整个转移期间没有逃跑一个犯人。中社部内关押的犯人很少，不过其中有个名人叫做王石卫。中社部给王石卫的甄别结论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，但王石卫不肯签字，也就搁置了下来。跑反的时候，中社部后方机关转移到山西，也把王石卫给带上了。说是犯人吧，行军无人押解；说是干部吧，到了驻地还得安排人看守起来。中社部对王石卫是非常熟悉了，大家相安无事的度过。到了晋绥边区的首府山西兴县，中社部将王石卫交给晋绥公安总局看押。晋绥公安总局接到这个名闻天下的重犯，看押得相当严密，王石卫就很不适应，反复的要求改善生活待遇。兴县的安全环境是远远不如延安的，敌特分子经常趁夜袭扰，边区机关本身的安全都成问题，再看押着从延安转来的重犯，就感到不堪重负了。其中有人建议说，鉴于战争环境，应该处理一批表现恶劣的犯人。因此王石卫就被判定在行军途中进行挑拨离间等破坏活动，毫无悔意且变本加厉。1947年7月1号，国民党飞机轰炸兴县，晋绥公安总局的审讯科也被炸了，看守所必须立即搬家，当晚王石卫被处死了。不但边保处理了一批人，一些分区的边保分处甚至是游击队也处理过人犯。 关中分区在胡宗南进攻之前紧急处理了一批犯人，其中就有抢劫柳林镇的于超，还有一些武装便衣和土匪。再说沿西游击队的小分队，他们抓了两个国民党军队的俘虏带着走，敌人追得紧，就嫌两个人麻烦，放了吧。他们走了游击队所有的隐藏地点，一旦告密，游击队就没有藏身之处了。杀了吧，上级肯定是不批准的。有支游击分队的政委叛变，沿西工委都没有杀，于是这支分队就自作主张把两个俘虏给埋了。沿西工委在之后得知此事，也没有进行追究。在特殊的战争时期，战事危急，连自己的生死存亡都是个大问题，谁能做到珍视犯人的生命呢？边保向来有着规定，处死反革命犯人要经过超三级制的批准，分区、县、区三级没有直接的处理权限。战时又临时规定，对于公开叛变的投敌分子，应在群众当中公布其罪恶，号召悔改，如果坚决反共的，人民有权逮捕，就地正法。这就地正法就是杀人呐。关于杀人，中共的政策向来十分清晰，勿枉勿纵，不能冤枉杀人，也不能纵容逃跑，这倒是个全面而稳妥的方法。可是在复杂的战争环境中，就很难同时把握这两个物字。三边保安分处的张永安在1943年坦白是中统特务，后来甄别并无政治问题，还当选了定边市的公安局长。战争一来，此人便通知边保已经掌握的国特电台提前撤走，敌军一到就自动投敌。边保反用的雷鸣岗、魏明又逃回敌方，魏明还写了延安五年记配合敌人宣传。再来说打入军委二局的汉训班特务胡思院，边保在陇东反用时没有控制住，战争中便投向敌方，提供了军委二局的内部情况。诸多的情况说明，如何看待和使用嫌疑人员是个极难掌握的问题。怕网的时候可能就纵了，让坏人跑了杀自己，怕纵的时候可能就网了，错杀了不该杀的人。处于基层的干部和群众对于斗争的危险性体会是深刻的，往往有一种心理定势，宁肯错杀也不放过，实际上就变成了宁网勿纵。毛泽东对待这个问题却不是这样看的，审干的九条方针明确地说明，在某种情况下宁肯让他们跑掉，亦不可多杀人，跑掉是比杀掉有利的，也就是宁纵勿枉。此中的道理非高才大略者是难以体味的。杀人在中国政坛那是司空见惯，国民党处死中共领袖向忠发、翟秋白都没有经过合法的程序，更不用说杀掉普通党员了。在战争时期，蒋介石更是大开杀戒，1946年5月1号在西安暗杀了李夫人，1947年10月7号公开枪毙了西安民盟主委杜宾城。杀人简单，脑袋没了你还能反对我吗？可是蒋介石的敌人他却是越杀越多的，而毛泽东却不这样做。红军时期就严格的规定不准杀掉俘虏，审干运动又规定一个不杀，对于敌方间谍，延安的方针也是不杀掉，而是化敌为我服务。毛泽东在1948年得知王石卫被杀时勃然大怒，国民党曾在1944年让王石卫死过一次，让共产党大丢脸面，如今王石卫倒是真的死在了共产党人的手中了。到了1948年的8月，中社部部长李克农向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打了一个书面报告，主动地承担了其中的责任。建国后，毛泽东在一次会间休息时对林伯渠说道，你还我的白鹅，对李克农说道，你还我的王石卫。在60年代，王石卫死去几十年后，毛泽东仍然在一次会议上点名李克农，你还我的王石卫。有人说这是气话，也有人说这是玩笑。无论是气话还是玩笑，这话听起来倒是挺重的。 毛泽东非但不主张杀掉王石卫，而且不主张杀掉前清皇帝溥仪，不主张杀掉日本战犯，也不主张杀掉国民党特务分子。许多罪不容诛的人在服刑中得到改造，后来还特赦了。其实，到底是谁最后批准处死的王石卫，并不是最为重要的问题。晋绥公安局向上请示，批准人有三种可能：正在附近搞土改的中社部长康生，主持中社部工作的副部长李克农，以及晋绥分局的负责人贺龙。当时的大致情况比较明确，毛泽东肯定是坚持一个不杀，下面肯定是倾向于杀，而中层也肯定批准杀掉一些人。对于不同的工作层次的干部，确实有着不同的判断角度。 揭秘中国隐蔽战线的深层内幕，讲述无名英雄的潜伏传奇。中国秘密战正在播出。 处于不同工作层次的干部也确实的有着不同的判断角度。1947年的6月21号，中共中央西北局要求纠正过去片面宽大的倾向，对于公开的叛变投敌分子，应该在群众中公布其罪恶，号召悔改。如果其坚决反共的，人民有权逮捕，就地正法。这是战争初期开杀戒的做法。到了1948年的2月24号，中共中央西北局又发出指示，边区各地党在纠正战争初期肃反斗争中束手束脚的麻木现象后，不断地发生了左倾的轻率杀人现象。这些严重的错误现象如果再继续下去，必将在边区内外的群众当中引起恐怖的氛围，减低我党威信，给敌人以巩固内部和挑拨我与群众关系的口实，甚至严重的影响开展新解放区的工作，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这是战争后期严禁滥杀。前后的两个指示都由同一机关所发出，先是防右，后是防左，讲的都是杀人问题。恰好王石卫被处决的日子就在这两个文件的中间时期。在1948年11月5号，边保再次总结了1947年战争的杀人情况，全边区共杀2296人，错杀在一半以上。错杀大多发生在战争初期，由于战争的残酷，基层干部群众普遍发生了仇敌情绪和报复情绪，有的也是惊慌失措，个别还存在借机报私仇，也有坏人趁机捣乱。重要的思想根源是左比右好，宁杀勿放，宁杀嫌疑分子，勿放一个坏人。过去成功的杀人制度未能贯彻，先斩后奏，甚至斩而不奏，造成这种现象也是有着领导机关的责任的。边保对于杀人问题虽有指示，但有着含混之处。负责处决人犯的高等法院干部忙于战争动员工作，对杀人问题没有过问。西北局的指示也有个别不妥的地方，如规定就地正法时没有提出具体标准。总而言之，这些在和平时期已经解决的问题，在战争中却严重起来。这就是战争啊。如果说和平时期的斗争是你过得好还是我过得好的问题，那么战争时期的斗争就是你死我活的问题了。如果说和平时期的工作错误还是斗人整人留下的文字结论，那么战争时期的工作错误有可能就是杀人伤人甚至掉脑袋的问题了。人最宝贵的是生命，执掌刀把子的保卫部门本来就关乎人头落地之大事，战争时期这不断挥舞的刀把子就更加令人胆寒起来。在自卫战争中，保卫工作的缺点错误也是暴露得极其明显的。边保对于胡宗南的进攻虽然预先得到了相关情报，但是战争初期还是有些狼狈，档案材料没有完全处理好，个别的叛徒造成了很坏的影响。情报力量没有及时的布置应变措施，敌人一来便大部分的失掉联系，情报来源中断，情报组普遍改成武工队，加强对敌袭扰，却放松了情报收集。 由于缺少电台，被敌人冲断之后，一时无法恢复上下层的联系。柳林情报组的杨峰带着人冒失地进入了西安潜伏，很快暴露，又牵连了先期打入的刘武情报组，导致多人被害。追究这个问题，又曾发现当初派遣刘武等人就有着失误，这个情报组有着编保秧歌队的著名演员张炳南，有多少人认识这张脸呢？诸多的问题最后会归结到领导的身上。1947年12月初，西北局在黄河边上的义和镇召开会议，总结战争初期的工作，检讨编保工作的失误，集中批评西北局社会部部长兼保安处处长周兴。编保的工作错误自然不少，特别是在抢救运动中得罪的人更多。担任编保领导长达10多年的周兴始终在会议上诚恳地检讨着，可是会议的调门仍然是越开越高，而且是新账老账一块算。从缉私不力追查到自贩私货，从自卫战争初期的慌乱现象追查到为何信用坦白分子，从检讨保卫系统同党政机关的关系不密切，上纲到保卫系统对党委闹独立性，从处长周兴的官僚主义扩展到提拔年轻干部不当上。这次的议和会议把编保给整住了。在战前，西北局就要求统管编保的情报电台，可周兴是一直顶着呢，这一次终于合并了。在这次的会议之后，各分区各县的情报干部移交给了成功部，潜伏在敌区的情报力量也大降阶级成分，从113人清理到2人。运动式的会议又一次导致了对工作的干扰，整整的2个季度，编保的情报工作基本陷于停顿。到了年底，毛泽东在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》一文中强调了当时主要的问题是反左而不是反右，会议才趋于冷静来。西北局鼓励保安处不要因为受了批评而灰心，应当在党的领导下放手负责。周兴于1949年3月27号撰文上报中央，认为议和会议是不全面的，应该肯定成绩是保安处工作的基本的主要的方面，工作有着严重的缺点，甚至有着错误也是事实，但不是一塌糊涂，而是一般的缺点错误，领导上都是要纠正的，个别的也要继续纠正。中央回电肯定了周兴的意见。战争降临了，陕甘宁边区原有的政权机构一日之间都失去了执政地位，党、政、群单位都投入了对敌的游击战争中。边区各地普遍成立了游击队、武工队，各级公安部门的负责人大多担任游击队的队长，各级党委书记担任政委。游击队、武工队以编保的干部和保安分队为骨干，吸收民兵和群众共同参加。在全世界的范围上来看，哪里有商人参加游击的呢？商人总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中间人，行业职能培养了中立的道德标准，一般不会在战争中笑死任何一方。可是延安的商贩却是自愿地投入自卫战争的。陈家福在延安的新市场开了一家刻字铺，他攒了一笔钱准备回河南老家接媳妇过来，路途中被国民党的部队抓了壮丁。这个商人居然成了地下的工作者，秘密策同同胞出逃，还带出一挺机枪。陈家福的事迹被编保的秧歌队编成了剧目上演，新市场的顾客和商人们都爱看这出陈家福回家。撤出延安后的陈家福多次的回城侦探敌情，可是冤家路窄，恰恰的碰上了当初逃跑的那支连队，连国民党的部队都知道这秧歌剧中的名人，于是陈家福被枪杀示众。国民党的部队进入共产党的心腹要地，自然不敢怠慢，进占哪里，哪里就要建立区县地方政权，在农村基层也要建立联保处、保工所等保甲组织。延安的一城之内就驻有国民党的长官部指挥所、警备司令部、陕北行署等70多个机关，其中长官部情报处、新闻局、军文社、西北通讯社、中统陕市延安分区等10多个都是特务组织。共产党方面则在延安城外进行袭扰， 司令员彭德怀正为习仲勋率领着西北野战军运动作战，边保处长周兴负责组织边区的游击战争。1947年的6月1号，周兴代表西北局发表文章，广泛开展游击战争。敌军入侵之后短短三个月，边区游击队就已经发展到了7663人，长短枪4592支，轻机枪15挺，共作战114次，毙伤敌614名，俘虏又有1281名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《中国秘密战》，本书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，作者郝在金，演播高泰山，制作人刘丽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解忧书房，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，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。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《百年历程》。 哎，福山哥回来喽！ 十月金秋，整座幽兰山谷被一颗颗黄芦红叶晕染成金红色的漫山锦绣。游客行走在石头栈道上，山脚下的红色背篓餐饮部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歇脚就餐的去处。这看似平常的餐饮部还有一个身份，曾经的黄山店村分销社。饭店门前摆放的这些背篓还有着一段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。1956年，26岁的王艳香来到黄山店村分销社工作。王艳香工作9年之后，以她为原型的电影《红色背篓》上映。王艳香是怎么开始的货郎生涯？我们从电影中找到了答案。一天，供销社快关门的时候，一位老人推门走了进来。王艳香询问他为什么来得这么晚，老人说天不亮就出发，因为山路难走，紧赶慢赶，等走到店里也已经天快黑了。买好东西，老人步履维艰地继续赶路。可以想见，等老人到家估计就要半夜了。山里的人们买点东西就是这么难。王艳香心中暗自做出一个决定，背着背篓给乡亲们送货上门。当年540多户的村民分散居住在40多个山沟里，每家每户买东西都要走上几十里的山路。王艳香第一次送货，背篓里的生活必需品加起来有70多斤，平时3个多小时的山路，这一次走了大半天。 供销社的同志来喽！ 背篓里的商品不一会儿就卖光了，王艳香主动承诺定期为大家送货。王艳香送过的最重的货物是一口大水缸，重量174斤，几个20岁壮年小伙子都没办法把这个缸扛起来。但是王艳香和一位同事沿着陡峭的山路硬是把大缸背到了山上。在王艳香的影响下，越来越多的员工背起背篓，无论风霜雨雪从未间断。村民们也亲切地称供销社为背篓商店。就是这样一条条陡峭的山路，王艳香背着背篓走了30多年。午后的阳光正好，王艳香老人安静地望着窗外，他无法再去看坡峰岭的红叶，但那里的每一寸土地，每一处院落，在他的记忆里却永远深刻。 背